领袖峰会周末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登场，台美双方已经敲定我方领袖代表张忠谋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双边会谈，这是台美 APEC 领袖会谈的最高层级。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蔡英文总统担任今年 APEC 领袖，与夫人张淑芬今天上午搭乘专机前往巴纽。台美双方已经敲定张忠谋和彭斯的会谈行程，这将是2012年领袖代表连战和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开启台美领袖互动以来，台美双边会谈的最高层级。外交部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态度低调，只说正在积极安排，没有其他细节可以透露。美国农业部今天指出，美国与中国达成的任何贸易协定当中，川普政府都将敦促中国恢复进口美国黄豆。中国七月向美国生产进口中国的黄豆课征25%报复性关税，阻碍了双方贸易往来，美国农民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中国就转向南美洲国家采购，特别是巴西，来取代美国黄豆供应。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月底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0国集团峰会共进晚餐。美国农业部今天指出，黄豆已经成了美中贸易战的锁定目标，双边任何贸易协定都会特别着重恢复黄豆销量。美方希望确保贸易协定涵盖那些美国原本正常出口到中国，但是受到中国报复影响的商品。日本经济新闻披露，中国商务部下令调查工业机器人大厂发那科在内5家日本精密机械制造商的反倾销行为，另外还有5家台湾自动化机械制造商以及10家中国贸易商也在调查名单内，不过报道没有提到哪几家企业。5家列入调查范围的日本企业包括了发那科、大威、兄弟工业、山崎马扎克、捷泰格特，全都是日本著名老牌工具机大厂，业务范围包括了工业机器人、机床，还有汽车零组件。中国商务部这次调查预计明年10月结束。美洲贸易战削弱了中国工具机业者的获利，中国商务部这项举动可能是为了保护本土企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精密工业机属于核心领域之一。今年10月股灾指数一举下跌了1204点，而且跌破1000点之后至今仍然无力挽回，台股惨兮兮，券商首当其冲。证交所统计，10月券商税前净损13.65亿，与9月比较减少了320.47%。其中，综合证券商税前净损16.11亿，经营两种业务证券商税前净利2.2亿，专业证券经纪商税前净利1.04亿，期货兼营证券商税前净损7953万。券商工会认为，应该要让证券商提供差异化服务，无论是以副委托方式提供财富管理业务服务，还是客制化金融商品或销售基金以及保险商品，才能让全体证券商都能参与市场发展。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9点，来到9797点，成交金额1162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126点，2167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点，208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2点，269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6点，涨幅1.2%，现在是80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点，来到26109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上涨28点，3083点。81岁的英国画家霍克尼一幅游泳池画作，今天在美国纽约佳士得的拍卖会上，以9030万美金，大约台币28亿1100万落槌，刷新了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最高成交金额记录。霍克尼的艺术家肖像画《游泳池畔的两个人》有2名透过电话的买家喊价抢标，经过9分钟激烈竞标卖出，成交金额不仅高于佳士得预估的8000万美金，也打败了先前在世艺术家最贵作品纪录保持人昆斯2013年5800万美元卖出的《气球狗》。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

丢掉吧。像你不修饰的胡渣，像你跑分的发，像年龄的真假，像你笑的嘴角，像你温暖的手，像你一口排列整整齐齐的牙，像你慢八拍的步伐，像年龄的潇洒，像年龄的温雅，像你甜的情话，像你哭的谎话，像你说的言的都我的笑话。 想你想你想你，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是2018年11月10日，来到了 Friday 星期五，又到了周末了，即将要到周末了。今天目前为止你的状况还好吗？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来看看，来看看，是不是一个礼拜 baby 很快就飞过去了呢？回过头想想，这个礼拜是不是又是一事无成呢？一事无成也没有关系，因为周末你可以好好的休息啊。我们今晚好好检讨，下礼拜一我们重新再出发，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开始了，是不是非常棒？但如果这礼拜你有发现精彩一周大事，欢迎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 APP 留言，让我们知道，跟大家分享咯。不愿去相信你还没有回家，再次走过你最常去的地方，又一次失望，可能我的心没法再去流浪。我都明白也许没结果，请你别怪我，我就是那么想你，仿佛我在梦里，我恨我自己，却无法停止想你，反复的在心底，可否告诉我，你是否依然还属于我？不管是寂寞，不管是脆弱，日子一样过，只是不确定什么叫做承诺。我都明白也许没结果，请你别怪我，我就是那么想你，仿佛我在梦里，我恨我自己，却无法停止想你，反复的在心底，告诉我，你是否依然还属于我？在心底，可否告诉我， 是否依然还属于我？我在梦里，我恨我自己，却无法停止想你。 刻在 反复的在心底。 听众们已经开始会就是约在一起去开心的吃吃喝喝了。 哎呦， 像伟成的一周大事是跟波源去明耀后面的新开的牛排的餐厅吃沙朗牛排。 哇哦， 是师事熟成的美国沙朗牛排。 哇哦， 厚实多汁。感情真好哎。 哇哦，每天下午在那边聊聊聊聊。真的不是瞎聊，是有感情的， 因为他们已经聊了很久了， 很久了，真的很久，我们都看在眼里。 对，我们好像是爸妈，他在看你们，就是啊，这些小种子在成长。嗯 ，KK 雷州大事，监工时厂商施工出包，害老板被抓去办公室罚站半小时 啊， 反正不是被抓去关就还好了。请问马克，你明天是要去四四南村吗？四四南村 是下礼拜，是选举日那一天，就大家投完票的话可以来四四南村找我。 所以不是明天，不要白跑了一趟咯。 耶耶。 Alex 一周大事竟然从周四放假到周日 Why? 一二三四周休四日， 好棒哦。陈生的一周大事，今天是精灵宝可梦的 Let's Go 发售日。 嗯哼， 那是什么？你知道 Let's Go 是什么？ 昨天有口播，所以我知道。 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什么是宝可梦 Let's Go 吗？ 我觉得呢，在精灵宝可梦这一块呢，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专家， 他们会自己来解说， 我不敢多说。 不是阀门的香草，就是发疯的车。 哎，如果你很迷这些小东西的周边，真的很可怕。那天，豆哥是去哪里啊？那豆豆哥，然后他说，你知道吗？那边居然有在卖那个美少女战士的周边特展。 嗯， 然后我就想说，美少女战士你也喜欢？他就说，你看，你看，你看，这都我新买的。他给我买那个美少女战士的变身手环，就是一条手环，然后上面有一颗很像那种化妆盒，有没有？然后旁边有四个可以替换的，然后那四个打开就是美少女战士，但是可以变身嘛， 对 啦，然后但他那个打开是好像是护唇膏，然后不同颜色的。他说这个我要带去三国自入营， 那个很红哎、欸，那个之前就是很难买、欸，日本人还特别很多人就是代购买进来。 这个你也知道？ 对啊，那个不容易买、欸。 你也想要吗？ 我没有想要这个，谢谢。 变身， 谢谢谢谢，我是燕尾服蒙面侠。 燕尾服蒙面侠很废、欸， 会吗？他每次都出来解救大家、欸，哎， 他就出来射一支玫瑰花就走了、欸欸。 对啊，他一支玫瑰花就够了、欸。 不够深，不会轻易追，梦是现实的陶醉，谁都无权利了解，这是你我的世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想你心在午夜零点零三分，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风筝扯断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心在午夜零点零三分，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想你心在午夜零点零三分，你会去哪里？ 想害我， 我看你唱那么起劲，帮你推个麦啊、 哦、想害我，不要残害听众们的听力。 午夜零点零三分，现在午夜零点零三分就睡着的人应该是蛮少的吧。 哎呦， 大家都越来越晚睡，不是 也是有一些早睡的人啊，有一些人好习惯一直维持着。 你吗？ 哎、欸，我不敢说是我啦。有些人真的是蛮早睡的。 嗯嗯。 这一天的一周大事收到111的战利品了，哎，这算蛮快的耶。 卡提亚也都收到了。 哎，我永远记得在星期一的。 这次他们出货好快啊！ 帮帮忙不是还说111尊夫人是没什么在购物的吗？ 哎，那就是那个时候他骗我喽。 完蛋了，说到了一些怪东西。哎，我Vanso一周大事，他去台南吃吃喝喝，又吃宵夜，胖了一公斤。我跟你说，你去台南吃了那么多，只胖一公斤，其实是 还好呢。 算你好运，你看你下一个留言的人 Rosemary， 她怀孕7个月，胖了10公斤。但其实7个月十公斤，我觉得听起来 是蛮多的，不是吗？因为孩子不过也才3-4公斤啊。 站台。胖10公斤 OK 吧，就你后面现在好好维持就好了，你不要在后面就一直往下。 忽然很安静，无助的我一秒间失去重心，听你不停为我担心，看你不停离我而去，你要我找是我做了什么让天使生气，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远离，也许该要真的相信有种爱叫远远关心，痛却又哽住呼吸， 蔡杰诚实地想你 Sunny 的一周大事好棒哦，他是完成他的梦想之一，就是在黄金海岸搭乘热气球、 oh. 跟谁一起呢？跟年纪最大已经82岁的妈妈还有他最小的儿子6岁一起搭乘、 oh. 就全家大家一起搭热气球，好棒。不要念我的名字，同事升职当领导了， 事儿没说，想省那请客的钱呢、啊、 去 想省请客的钱错了吗？

身的风贴在脸上，吹干落下的泪，一整夜的思绪难眠，等待你的回应。爱情没有太多理由可以不用要求，但希望你明白了解，真心在这里，不想你爱可以轻松，我真的爱你爱你，你还是走。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baby every day I miss you，心里的深处，思念依然在，你真的不再回来。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baby every day I love you， 不要让我懂，真的不想懂，想要躺在你胸口。 时间来到2:37，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莫文蔚这首《真的吗》。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baby。 baby， 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呢？小灯的一周大事就是接到上班通知了，恭喜你有新工作， 恭喜恭喜。 KWL 一周大事是我刚刚在医院手术室工作的时候，被有点帅的男护士给搭讪了。 哎呦哎呦哎呦， 哦， 哎呦哎呦哎呦， 被搭讪了。 Oh, oh, oh.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baby, every day. I miss you, 心里的深处，思念依然在，你真的不再回来。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baby, every day. I love you, 不要让我懂，真的不想懂。 大事说我已经有在维持运动了，维持运动之后我的体重却往上升，虽然说我的身体开始有线条，可是我就是想要两者兼具啊。 耐心 be patient， 你就是好好顾线条，我觉得这是把那个体重数字的迷思给抛开吧。一周大事是姐姐来应征我公司录取了，今天第一天上班， 所以跟姐姐一起上班了。 之前都会说办公室恋情有时候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那如果就是兄弟姐妹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你可以想象你跟你哥哥在同一间公司工作吗？ 没有办法， 那看来是坏。 离别的话最难说。 信一切都是值得。 有猫咪清风，也有蜘蛛敬腾这一首《只能想念你》。嗯，我看看还有谁的一周大事呢？ 有 Jennifer 说她这个周末的大事还没有发生，但这个周末要发生，就是要跟网友见面了，有点紧张。 欸，Jennifer 美美的哎，欸， 有点紧张， 不能太晚哦，很像妈妈在管。啊，要约在那个人多的地方哦。 嘿嘿嘿， 如果离开座位那个饮料没有看到回来不要再喝哦。 嘿嘿嘿， 有听话哦。 嗯 嗯嗯，那如果晚上气氛很好，又晚餐吃得很开心，电影看很开心，嗯，然后男生就说那我们续拖再去一间 bar 喝一杯。 嗯哼嗯 哼， Jennifer 应该要答应吗？ 你觉得应该要答应吗？ 我觉得当他那个气氛，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好，好像都会答应。 对啊， 可是我觉得答应有点危险，所以我只是先提出这个情境，让 Jennifer 你去想一想。 因为男生的约会的目标跟目的， 嗯， 就是你要把每一场每一个阶段，譬如说一开始我们是吃下午茶， 嗯， 然后再来是看电影， 嗯， 然后再来是可能是晚餐或者喝一杯，然后再来是什么，嗯，就是每一个阶段你都要把气氛营造得很好， 嗯， 然后才可以就是借由因为很好的气氛可以转场， 嗯， 我们的目标是转场， 嗯， 当转到三四个场之后差不多可以收网， 嗯， 这样子。 哇，前面那三四个场还是要经营的蛮辛苦的哦。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女生很多都说哦，我们是感觉的动物， 嗯， 就会感觉很好， 感觉对了什么都对啦，

台湾山二号是由广达电脑、台湾大哥大与华硕电脑在今年四月结盟成立台湾人工智慧 A-Team， 携手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共同打造的云端服务及大数据运算设施暨整合式阶层储存系统，简称 AI 云端平台。台湾山二号由252个节点组成，每个节点包含两颗 CPU 中央处理器以及八颗最先进的 GPU 图形处理器，运用于大数据深度学习的时候，可以表现出最优异强大的高速运算性能。国研院国网中心指出，台湾山二号最快明年上半年正式启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部长会议已经结束，但是部长声明目前依旧卡关。我方出席双部长会议的国发会主委陈美玲今天指出，目前联合声明还没定稿，现在所知症结点在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还有不同意见。许多会员国认同目前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必须大幅改革，但是中国好像只希望改变一部分。会议上的确是有不少的争论，台湾提出的意见共有四项倡议，六个文字建议都由大会采纳，成果丰硕。陈美玲说明 WTO 共有164个国家，有些法制或者是法规调整非常困难，目前以美欧为首提出的 WTO 贸易改革，外界认为剑指中国，尤其是对补贴这类不公平的竞争政策必须透明化。但是中国已经长达十年没有向大会交出公开补贴资料，美国提出的方案中更强调未来要是不透明，将实施成员国在会议中停权的惩罚机制。 APEC 部长会议声明难产，意味着 WTO 改革的美中之战也蔓延到场外，美国代表仍然坚持改革透明化原则，完全看不出软化迹象。脸书执行长祖克伯最近似乎和苹果决裂，他要求脸书管理团队只能用 Android 手机，理由是全世界用安卓的人较多。不过从推特来看，不少脸书高层还是用 iPhone， 包括了领导区块链开发的马库斯，还有 ARVR 副总博斯沃斯。脸书今年初各自外泄，苹果执行长库克受访时抨击脸书服务是在贩卖私人生活，祖克伯受访时反批库克的观点极为肤浅。纽约时报指出，祖克伯就是这样才会下令脸书管理团队只能用 Android 手机。日本天皇明仁宣布明年四月退位，备受日本民众爱戴的皇后美智子透露，退休之后他要开始阅读英国幽默小说家伍德豪斯笔下万能管家吉福斯和伍斯特的故事。现年84岁的美智子说，他通常没有时间阅读这类书籍，可是等到明年春天卸下所有的公务职责，就能够全心享受阅读。他计划陪伴天皇平静度过退休生活，尽可能的多看书。伍德豪斯笔下的万能管家吉福斯是典型的英国男仆，几次机警搭救年轻迷糊的富豪主人伍斯特，两人之间的趣味历险故事，因为美智子的介绍，也让伍德豪斯的作品在日本市场人气暴涨，小说一夕间热卖。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23点，成为2168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4点，209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9点，267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4点，来到80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4点，现在是2605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7点，来到3082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9点，指数9797点，成交金额1162亿。封面通过台湾北部海面，下午开始东北风增强，北部、东北部地区和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台北要做敬老孝亲城市的典范，我要恢复重阳敬老金，大幅增加安养及托老中心，让长辈活得健康，活得长寿。请投二号丁守中，谢谢您。 我是宜仁综合医院的李典宇院长，

起进入的缝隙，没有让感情枯萎的痕迹。结果没有想象中美好，再次证明梦想与现实的差距。 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首歌呢，前一阵在电台非常非常常听到，在狂打，叫做《陶瓷》。之前呢，我们会说偶像剧、偶像的歌曲。那时候之前女王可能我们说哦，叮当她唱太多那个剧的主题曲了。现在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新一代，我觉得新一代你的歌搭太多剧了，让我们欢迎王丽人。 Hello，Hello， 玛丽 ，Hello， 马克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丽人， Hi. 月光系创作女生。 对，没错，月光系。 月光系呢，刚刚有问他说，是因为大家觉得他的歌声，然后那个声线适合在晚上听，所以现在如果你旁边太阳很大，你可以把窗帘拉下来听听他的歌。说到这张，你发行了首张同名创作专辑，就是你自己词曲自己创作，先来简单介绍这张专辑吧。 这张专辑历经了3年多，然后它是以我的感情跟感情观出发的一张专辑。 所以三年多就是等于是里面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故事吗？ 对，灵感主要来源于我自己的故事，然后当然有一些是融合别人的故事啊，或者是电影新闻听到的看到的。 所以那你在排的时候，你会按照那个时间轴嘛？就三年，可能最早从第一首开始什么的，可能等到最近的，还是你？ 我是按照一个感情的，我觉得一个循环在写的。 循环， 对，因为我第一首就是写猝不及防的爱情，就是爱情的开始 突然出现了。 对，然后下面你面临到的分手， 我们在相遇， 然后你可能一些想法啊什么的，然后你觉得不同的阶段，一开始可能是伤心，或者是愤怒，然后就是把这个好像把一个完整的爱情写下来的感觉。 所以最后等于是我们听到最后还是会有希望的感觉嘛？ 对，最后听到后面会有你是答案，就是也是这 次找到对的人这样子吗？ 对，这次专辑的主打你是答案，就希望大家不管经历了怎么样的起承转合，还是可以相信爱情，爱情还是很美好。 所以你现在有找到一个 短期，你现在找到答案了？ 我现在有一段稳定的感情啊， 找到他就是找到答案了吗？ 现在要找到答案。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答案呢？ 这个 我有个问题。 好， 当你在譬如说前几段的时候，也有觉得他很确定是答案的时候吧，对吧？ 一定也会有 啊，对啊， 奔着以后的。 所以这是不是都也只是阶段性的？你怎么可以确定说 this is the one， 就是他就是唯一了？ 这个就像我写陶瓷，一开始我写他就是觉得从一个稳定的基础开始，我想捏出我们的故事，可是后面你真的捏出来烤出来的样子就不是你想象中的，也许他是比你预期中的好，但也许也是比你预期中的 差 、更不适合，所以它就是你永远 无法去预知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是不是一开始都一定要有一种对方你觉得他是答案的勇气才能开始这段感情的感觉，要有信心？ 我觉得势必一定要吧。 对，在这边要跟王丽人介绍一下这位女子呢，是她有个称号，就像你是月光系嘛，她叫华人女单， 女单就是 华人女单，不是华人女子什么网球单打跟就是什么羽毛球单打，女单是 单身的单。 Yes Yes， 十年。 所以， 哎、你要不要去循环听你是答案啊？他们说循环听你是答案会有桃花运。 哇，真的假的？今天要连放是不是？ 第九首是不是？ 对对 对, 對， 我当然连今天可能只能听这首了，我其他安排好歌我都不播了。这是谁说有这种神秘的征兆，还是只是想骗我的点击率？ 没有啊，就真的是我是希望这歌可以给大家带来就是桃花运啊，就是希望拥有爱情的人可以珍惜爱情，然后还没有拥有爱情的人可以有期待 相信爱情的勇气。 对对， 说到了全创作专辑，那其实你一直以来就是你从很小就开始创作对不对？ 对， 你还记得你创作第一首歌吗？ 第一首歌在我大概在六年前了吧，十九岁的时候写的，叫 Heavy on My Soul。 嗯，那是我平生第一首啊，不能说第一首做出来的歌，就是唱出来的歌，只能说它是做出来完整的 demo。 嗯，也是我最用心费时最久的一首 demo。 嗯，一首 demo 做四个月吧。 所以你的创作是你是有乐，你是弹钢琴或弹吉他，还是你是就哼哼唱唱哼出来？ 我以前是就是有一个 idea 或什么，我就拿个手机哼哼。嗯，然后我平时又是喜欢写日记，就记录生活。嗯，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它们合二为一。嗯，然后直到我上了大学，就是音乐学院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哎，我好像可以把这个合在一起，然后变成音乐作品。然后我就开始这么做，然后就变成了我第一首歌叫 Heavy on My Soul。 所以那时候那首歌你就在网络上分享吗？ 对，那个时候就是分享在我一些私人的网站，然后就是给自己朋友听。 那时候朋友听完说，哎，你可以往这条路前进。 对，大家就觉得，哎，有点怎么你原来还会这个事情，就是原来你还会做这个事情。那你有没有想过未来要怎么做？但我其实也没有规划，我只是很认真的做了一个毕业作品。 那你规划这张首张创作专辑呢？那时候你有想说做一张自己什么样的专辑吗？ 我没有，我一开始 就是一直写，一直写。我先写， 因为我一开始是写手在公司。我根本也没有签那个歌手什么的。然后只是被当时那部《致第三者》的制片，然后佩华姐，她有听到我的 demo，然后她说我就要这个声音来唱这首歌，然后可能也有推给其他歌手，但她就是坚持要这个，但公司也说这是我们公司一个小女生，一个写手，她说那能不能请她唱？然后但我也没有准备好， 所以那时候你也没有想要当歌手干嘛，就是一个创作人这样子。 然后我也没有想说我要出来或怎么样，那就说那好吧，那就先让他唱，就先让声音先出来。但我的人也没有出来啊。然后我也是到三年后的今天才选择出来。 所以中间你有考虑过你还是不要出来吗？ 中间就一直在培训，觉得还没有准备好，因为陆陆续续也搭了几部，好几部， 很多部剧。 对，然后也觉得，因为出来当歌手跟你当写手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方方面面的。那我以前也没有一种那个概念，就是出来你要面对镜头，我以前又有镜头恐惧症，所以我就是也没有想好到底出来要干什么，然后也觉得那我们就先培训，然后一培训就是三年多。 那你现在出来了，面对镜头了，跟你想象中 好很多，好很多了， 是可以克服的。 对，以前就是面对镜头我不知道该看哪里，然后我不知道那个焦点在哪里，然后我肢体就会变成 很僵硬。 对，然后那手也不知道该放哪里，总觉得很尴尬。 说到你的歌就是被很多的戏剧选中，那当然歌跟剧放在一起就是相辅相成，就是帮可是本身那个歌的渲染力要够强，所以你目前是都没有剧是特别说，哎，汪恋你帮我写一首我的剧是怎么样的歌，都是你写好之后他们发现这个跟那个剧很搭，然后他们拿去用吗？ 有些时候我会看那个剧本的大纲，然后但是我不会，我写歌不太喜欢很刻意的去写一个故事，我习惯性的还是以我的就是亲身经历的出发点为主，然后我看了你的大纲，我对你的这个故事我有我自己的灵感，我有我自己的见解，然后会把它放到我的创作里面，那后期如果我觉得好我们可以再调整，但是一开始我写下来的东西就一是比较符合我本身的那个灵感来源， 就没有办法硬写就对了。 硬写我猜也可以，但是我还是习惯性的会去，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要硬写的时候。我本身想象力也蛮丰富的，所以就是什么我都可以想象得到。 因为我之前刚好看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然后他在访问一个女歌手，然后他就是说早期很多比如说像日本的广告歌，他们的广告歌很重点的，可是他们要求那个歌手就是说反正就只要先写那一段我广告用的那一段就好了，然后广告出来中了你再赶快把那个歌全部写完，你再 发，对，先写副歌。 然后那个歌手他心里就有点过不去，就是我为了那个写，然后你后来又要我可能投，因为我中间是为了你那个广告而写的，可能根本不是我要的感觉或歌词，但中了你让我把这首歌写完变牛头不对马嘴，他就觉得心里很矮哟，就想说未来会不会有一天就是你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你为这个剧你就是写一写，然后就觉得哦这不是我想要的，很难 过。我会反复的修改我自己的创作，就是我有时候我可以20分钟写出一首歌，就在灵感爆棚的时候， 灵感爆棚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 我一首歌要好几个月才会出来，嗯，因为我反复觉得不对，怎么今天听昨天写又不对，嗯，然后过段时间过一个月然后再听怎么又不对，嗯，就是我会反复去修改。 所以你还是走很走灵感路线的。 对，我很在意那个第一下的那个感觉。 说到了三年累计的这张首张专辑，那这个最早写完的是哪一首你还记得吗？ 如果我们再相遇。 如果我们再相遇，那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这首歌就是第一首让大家听到我声音的歌，嗯，然后也是佩华姐算是伯乐，嗯，然后 挖掘了你 对这个声音，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从写手到歌手，然后慢慢走上我的发片之路。 想说好多话，可不知从何说起。幻想每一个瞬间，失眠的我和熟睡的你，一切都是假象，我宁愿昏迷。这再次错过的爱情，不值得回忆。那年炎夏，那个场景，是什么让我们放下了戒备心？定义的感情总是没有道理，一分一秒没有意义，理由就是年轻。当时的我在想什么，刚刚跟爱的执着着，一句很易懂，相信是感动。相遇，你是否还是当年的你？那一刻我会对你说什么？也许问你当时快不快乐。如果我们当时不分离，你是否还会如此珍惜？假如那时我们不放弃，如今你还会是当年的你？假如我们当时没有经历这一段让人少不得的爱情，现在我偶尔还是会想起你用认真的表情说着我喜欢你。当时的我在想什么，刚刚跟爱的执着着，一句很易懂，相信是感动。是否还是当年的你？那一刻我会对你说什么？也许问你当时快不快乐。如果我们当时不分离，你是否还会如此珍惜？假如那时我们不放弃，如今你还会是年的你？假如那时我们不放弃，如今你还会是当年的你？ 间谍放送。The way you wear your hat。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声音，戴安娜·克瑞尔，加上这个世界最传奇的暖心歌神 Tony Bennett， 请听 They Canno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r smile just beams, the way you sing off key, the way you haunt my dreams,

你的一切是为了最后铺垫流泪的画面，呈现给你的是微笑的眼，没有负担没有打算，像知己一样把酒言欢，不再波澜，再次勇敢面对你。我们聊了好多好多，微笑着诉说诉说，听你说曾经的我原来心思全在沉默，那时只为了我才测试自话自说，可真的爱你的我并不想对感情示弱，不想再变对错，不想再去琢磨，有些事允许我放在心里不说。 3:31，欢迎继续回来，各位美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场还有王丽人带来他的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这首歌曲叫做《我依然是我》，我觉得有点像男生可以唱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对，有点那个意思。 对，女生就可以唱这首《我依然是我》，艺人要介绍一下吗？ 我依然是我， 就是刚刚马克好奇的 点， 对， 对，他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我真的遇到了我的前男友。 有拔枪吗？ 就是我以前幻想过在写如果我们在相遇的时候，就是一种偶像剧般的画面，就觉得哦，如果我们在相遇，然后我会跟你说什么，然后那天我是怎么样的装扮啊，然后我该怎么样，然后但真的遇到了就觉得哦，就怎么这么平静啊，就是很坦然然后很释怀的感觉， 就是巧遇。 就觉得 是走，就我知道他路上那样， 就我知道他那段时间也在我的城市，就是我那个周边，然后但没有想到真的会就是 太巧了 吧。但你们遇到的时候，身边都各自没人吗？ 没人啊，就真的没人， 就你也没有当时没有心， 当时是有个朋友来找我，但他还没有来，我在等我那个朋友，然后就他是真的就一个人在那边闲晃，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所以他先叫住你吗？ 就我们就遇到了，然后也没有谁叫住谁，就是愣了一下，然后 然后像电影的慢镜头， 也没有，就是好久不见，就立马很亲民的那种感觉，就很像多年没有见老友。然后真的，因为彼此好像还是很了解彼此，然后我觉得也没怎么变。 那当下要聊什么？ 当初为什么分开？ 当初是。这个就久远了。当初也就是因为年轻吧。就是年轻，你就是有很多种会分手理由啊。然后就是也不懂得爱情到底 是什么，怎么去经营或怎么去珍惜，那个时候也不懂啊。然后就很多年之后遇到了，就觉得彼此都变得比较成熟，然后都有各自在过着各自新的生活，然后就是聊到现在，聊到以前， 所以你们就在当下聊天，没有在那一天相遇之后分开，回去又开始了，你知道？ 没有没有， 约一下约一下，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当天，因为我在等我的朋友，然后我朋友他还没有来，我们想说在旁边坐一下，然后聊个天，然后我们就点了杯饮料，就是聊一聊，然后就觉得聊一聊当初一些误会啊，然后一些好笑的事， 还解释了误会， 对，然后就觉得当初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原来是那个样子啊，就是。但都觉得蛮好的，并没有觉得伤感什么的，就觉得我原来那个时候在你心中是这个样子， 是， 这是一些比较趣事的东西。 他默默听，如果听了你的专辑，他可能会知道这首歌是跟他有关了，我当年那个相遇。 我猜啦，他应该也会知道。 会知道。这张专辑呢，我看到你说你为了这张专辑，你创作了100多首歌， 对， 然后只选了11首，那剩下的歌呢，是未来在其他的专辑当中，第二张、第三张会慢慢浮现吗？ 希望有机会啊。 你让 我还是会继续创作啊。 就不会永不见日，会发现他的。 我觉得好歌一定要出来跟大家见面了。 这张专辑当然有很多就是揪心的情歌啊，或是刚刚说释怀了再遇见前任的歌，但有一首歌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有的歌手创作会跟家庭有关，可能会唱妈妈的歌、爸爸歌，可是你的那首歌的角度是你站在你妈妈的角度去讲，去讲妈妈的爸爸的故事。 对，是唯一一首不是写爱情的歌，是我觉得一定要放在里面的 外公的口琴。 对，就是 这是有在跟我妈聊天，然后我就问她，哎，我喜欢乐器到底是遗传谁？因为我爸妈都不会乐器。嗯，然后她就说到，其实外公口琴吹得很棒。嗯，然后她就讲到了这个故事，讲她小时候一直会听到我外公吹口琴。嗯，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听，然后现在她想一想，觉得好像有时候我外公有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觉得需要舒压，或者什么时候他会吹。嗯，那其实里面承载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嗯，跟情绪，所以我就是听到他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很有灵感，然后我就写下这首歌。 就是替妈妈的回忆写一首歌。哎，所以你自己本人你是没有听过外公吹口琴的吗？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哦，但是我听过我妈妈讲了很多次，因为我看过外公的照片。嗯，然后还有梦过 我的外公。 你没有见过他，可是你梦过他。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我本来这首歌叫爸爸的口琴，就是完全以我妈妈的角度写的。后来我就觉得我很想写一首歌给我的外公，因为我梦过他很多次。嗯，然后我觉得一定要加入我唱这个元素。 梦里的外公讲话的声音呢？因为你没有见过他，你也不知道他的声线。他 其实我们没有交流或怎么样，他也没有告诉我什么，就好像他是家里的一部分，就是他没有离开。嗯，他好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就是在的一个角色。 外公的口琴。 脸颊轮廓那么清晰，当时的我只觉得好听，现在回想他演奏时的每一个神情，每个情绪都有背景。原来爸爸的故事在琴声里，在我心里。我就乖乖坐着静候佳音，爸爸的声音如此英俊，脸颊轮廓那么清晰，当时的我只觉得好听，现在回想他演奏时的每一个声音，每个情是在琴声里，当时的我只觉得好听，现在回想他演奏时的每一个神情，每个情绪都有背景。是在琴声里，在我心里。 这一次呢，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雨，就下雨的雨。嗯，然后你的专辑内页也有那种就是雨好像打在窗户上的感觉。嗯，然后内页做成，我不知道这个是雨滴吗？ 雨滴 还是一狂欢购物节？ 顺便是那个单身狗的节日。 因为你发现刚好这个时候嘛，就可以说大家狂欢购物了。 对啊，我一那天我还有打开 这个， 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小巧思？ 就是也不知道是要送给单身者，还是狂欢节，还是这是雨滴的概念？ 其实是雨滴啦，嗯，雨滴的概念。 你就搭配这个内页这样子。 好巧不巧，就是 为什么 正好经历了一， 为什么想要特别把雨这个概念拉出来做呢？是觉得听，还是觉得听完你的专辑，如果他在情商，可能会容易就泪流满面这样。 我个人是很喜欢雨天的。哦，就很多人不太喜欢雨天。嗯，觉得好烦。嗯，然后弄得一身 就 是真的很烦，你家会发霉，你的衣服都会长霉耶。 对，但我雨天我的灵感格外的多，嗯，而且我还蛮喜欢雨天自己开车出去，然后听歌就是绕。 你说你车里的喇叭吹很大这样子吗？ 没有喇叭，就是音响啦音响，嗯，然后就是开着在周边绕，嗯，然后去一些比如说有那个树的地方，嗯，然后觉得又是很让人心静下来，嗯，然后我觉得我跟雨也蛮有缘的，嗯，我的发布会那天就是 MV 首映会那天也是 下大雨吗？ 倾盆大雨，而且越下越大。 那我觉得工作人员应该是不开心。 下到最后就是媒体也都撤了，然后我还在上面淋，嗯，因为我全身要打伞，嗯，但已经不行了，就是结束之后我全身都已经湿掉了。 但你当天是不是还是觉得心情很好很开心？你还是觉得 因为大家会说遇水则发啦，遇水则发，哦，然后我想说哦也是可以接受这个。 蛮开心的， 我不客气的也接受这个东西，要不然我还怎么样？ 这一次你说呢，来台湾会待一个月，然后待到月底，嗯，但是还有活动吗？还是你就是不停的跑宣传而已？ 有，嗯，其实我今天就有，欸，我今天有个快闪活动， 哦，在不会已经闪完了吧？ 没有，马上要开始，从古亭站， 从我们这边 对出发到淡水 哦。 怎么闪？ 你这哦， 不是很突然，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欸。 是啊，就从这边快闪到。 你说那个节目结束之后， 对我直接到捷运站了，然后就是直接出发去淡水，嗯，然后就跟大家去认识。 那你在你说你去搭捷运，然后搭讪。 认识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在捷运站，然后 我就是要去，哎，你好。 啊，真的假的？ 对啊。 然后他如果说，哎，欸，你当乘客，你当乘客，你现在搭讪他。 哎，你好。 嗨，要不然乘客会很兴奋 吗？你不能坐下来吗？不用，你就是接地气啊，平时自己一点啊。你在捷运上会怎么样吗？ 他就是会。 我在捷运上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哦。 嗨， 然后一边抖动， 对对对。 对，然后呢？ 然后说你好。 嗨，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你平时有听歌习惯吗？ 有啊。 那你有听过？你平时有看剧的习惯吗？ 看剧没有。 那你有听过一首歌叫《如果我们再相遇》吗？ 好像刚刚有听到。 哦，刚刚 对对对，刚刚我听到。 好，那我要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嗯，就是我叫王丽人，你可以叫我丽人。 嗨，丽人你好。 最近发行了我的首张同名全创作专辑，嗯嗯。然后我想跟你交个朋友，我想认识你。 这要加微信嘛？好。哎，怎么突然变我主动了？ 可是通常。你之前有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了吗？ 我有啊，我已经有了。 哦，你已经有做过了。 一开始我也是有点紧张， 对 呀， 啊， 太尴尬了。 这个很尴尬哎， 十个有八个都会嗯嗯。 对啊，因为我们本来想了各种，因为就是从第一首歌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嗯，我真的这三年很想认识大家，很想让大家认识我，嗯，然后想说那我们用什么办法？就觉得那我们干脆就来个接地气，就是去认识大家，嗯，直接的我们就去认识了，然后说好啊没问题啊，然后真的到了去认识大家我就开始。 那公司有给你名额吗？比如说从古亭搭到淡水，然后你起码要比如说跟十个人自我介绍这样子。 我觉得他没有一个规定，只是说这一路过去，嗯，然后到那边看感觉了， 然后你要开那个乘客的手机，然后 iTunes 要按购买，强制一定要买就对了。 因为我们这个快闪活动是有照片打卡的，嗯，就是如果跟我们有个小板，就是我想认识你，嗯，然后如果你愿意跟我合照，嗯，然后我们会发到我的脸书上，嗯，然后打卡的话会有小礼物， 嗯，还有小礼物可以拿， 有小礼物。 但台湾应该蛮多人会愿意 为了礼物吗？ 为了小礼物大家都很愿意分享啊，所以今天待会四点多如果刚好，哎，搭到淡水要多久啊？ 蛮久的，40分钟也要吧。 可能那时候你刚好要 下班，我现在到那边，因为我第一次到淡水，我想顺便也是吃一下， 吃吃喝喝，嗯。今天应该是不会下雨，是天气蛮好的。 对对， 祝你待会可以顺利，大家都很热情的面对你。 对，我目前为止大家都还蛮善良的。 哦，真的，啊。 你说就像刚刚这个示范者， 我算善良了。 刚刚的这个情况还没有遇到过。你给我一种新的可能 性。我算是奇怪的，不然一般大家都会说哦嗨这种。 没有没有，不会，大家一冷的都是跟你一样。嗯，但是 后面不会说要加微信。 对，这一趴倒是没有，大家只会说哦好，那就是。 加油， 就是，加油，对 对 对 对，最后应该会这样子，嗯。 但这个是真的蛮不错的，就是亲自去接近大家， 一个勇气测试。 原本呢节目最后就想说，因为聊到了雨，你喜欢雨天就要播雨，但是因为一开始我们讲到了我们要为大家那个积福气招桃花，所以我们要播就是你是答案。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当初我在听你是答案的时候，我没有那种好像很正能量，或是我觉得有被激励，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首歌很像婚礼之歌，就是已经在婚礼上你们互许终身找到对方了，然后我就会播这首你是我这一生的答案，因为后面的词用得很重，什么用这一生来 爱你，用我的信心，对啊，用一生的时间来证明， 对对对 对对， 阿门 阿门。 你是答案送给大家，然后今天谢谢你来， 谢谢玛丽马克， 谢谢， 拜拜。 过往的沉重像每条分不清的分岔路口，想走或想游，你的出现让担忧的心不再捉摸不透。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你是答案让每一个小心思都糊涂被揭穿，有好几些年简简单纯繁华的视线，就能力永远。你是答案，时光流逝回想留住却很远，你是答案，承诺的只是简单一句我们不散，未来这些年你就是我全部实现，你让我看见什么叫永远。 在音乐里梦游，在奇幻国度里奔跑，跟着容祖儿把梦绑在脚下，跳开长大的烦恼。 喷一点香水在指尖和眼前，像花朵开在我身边，感觉树叶的摇晃跟在脚步后面。拥堵的街道，我要故意大声笑，打扰无人的无聊，各种琐碎的烦恼统统都丢掉。我可以跳着舞跳到那半钟都融化，兴奋的在无限转圈里面，甚至不害怕有没有明天，我把梦摆在脚下， 全新概念专辑《答案之书》，奇幻主打《绑梦》，陪你在纯真的梦里时光，一起寻找解答。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章医师。生病是不得已的事情，那我们吃的药呢，一定也是要吃有效的药。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民众到医院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师我们目前吃了什么药，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药物的交互作用以及一些不必要的药物的服用，让我们的健康由健保署跟我们民众一起来努力。 以上广告由中央健康保险署提供。 2018新北市国际华人纪录片月开锣喽！集结最火热的华人纪录片与20至50世代的影像精英作品，带领你我展开全新的视觉旅程。每周播出一个主题单元的影片，共计4个单元，37部纪录片，即日起到11月18日，府中15放映院免费观赏。详情请上网搜寻“感动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 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横扫全球百万销售，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英美台同步蝉联三周冠军 ，Lady Gaga 再创个人生涯巅峰，首位同时称霸专辑、单曲及电影票房三冠王的流行艺人，问鼎奥斯卡、格莱美的完美演出。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3:51，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节目最后呢，就是要欢迎大家来编写简讯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Lady Gaga 的《I Will Never Love Again》。请问你知道收录在哪一张的电影原声带专辑当中吗？ 一个巨星的诞生。 如果你知道的话，就赶快来编写手机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答案，再加上你的姓名， UFO、 传送到55123。 一个巨星的诞生，欧马克。 对， 55123， 传到55123，不是要再写55123。 哦，好。 下周就有机会可以抽到电影的周边商品咯，那记得你只要按传送一次就要花10块钱、 欸、我被扣10块， 废话，传免钱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OK， 要跟你说声再见咯。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